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这是布拉姆斯的他的第二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可以说这也是带来了室内乐的隽永，精致亲切。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很多朋友昨天呢都参加了我们在北京广播大厦与国家大剧院走进五月音乐节公益演出，走进北京广播大厦的室内乐的一个音乐会。国家大剧院的弦乐四重奏呢演奏了几首作品，我们共同感受到了室内乐的美感。其实呢也是因为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即将在9号和10号开幕， 而主要呢，五月音乐节主推的就是室内乐，而今年呢也是很特别，有一个主题就是小提琴，有18场以小提琴为主题的音乐会。而说到室内乐，它的自然环境其实是家庭，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曲高和寡。昨天在现场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室内乐、关于弦乐四重奏的故事。我也希望以后在现场，只要大家参加活动，都还记得这句话，那就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非常精彩的布拉姆斯的小提琴与钢琴第二奏鸣曲。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好久没有和大家在音乐会里签到了，来签到吧，大家都在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它的日出。因为在昨天在音乐会上呢，我介绍了很多关于弦乐四重奏的确立，其中呢还有很多的海顿的故事。而近代的室内乐，其实我没有来得及讲很多室内乐的事情，因为一直在讲弦乐四重奏，而且已经讲了很多了。而其实近代的室内乐呢，是以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为标准式样所形成的，所以当大家了解了弦乐四重奏，再来了解室内乐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呢，室内乐主要是和弦乐四重奏很大的一些，怎么说，包含了弦乐四重奏，但是呢它有很多不同的演奏形式，比方说有重唱、重奏、 有二重奏、二重唱、三重奏、重唱、四重奏，包括演唱等等，也有独唱、独奏、钢琴奏鸣曲、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浪漫曲等等。所以室内乐的命名方式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哎，为什么有的叫弦乐四重奏，有的叫弦乐五重奏，有的叫钢琴五重奏等等。那其实是同组乐器的重奏呢，就是乐器的名字加上声部数。比方说弦乐五重奏，那就再加上一个低音大提琴、低音大贝斯，所以呢是弦乐五重奏。那如果还有呢，比如说是还有木管五重奏、铜管三重奏等等。那也有不同乐器的重奏，那就是特性乐器加上乐种的名称还有声部，像单簧管弦乐五重奏、长笛弦乐三重奏等等。那也有钢琴重奏，就是一架钢琴加上声部数，默认的声部呢乐种是弦乐，如果是其他乐种与钢琴的重奏呢，则是像钢琴加上乐器的名字声部数，像钢琴三重奏、钢琴木管五重奏等等。而室内乐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弦乐四重奏，还有钢琴三重奏、钢琴五重奏、木管五重奏等等。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室内乐的声部不得超过十个，否则呢就被称为室内管弦乐。哎，这个声部数主要是一个声部在室内乐当中基本上是一样乐器，而声部数呢一般来说不超过十个。刚刚呢我们从海顿的第四号弦乐四重奏日出，现在到了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 听这均衡的美感吧。刚才也介绍过室内乐，现代的室内乐是弦乐四重奏，是以海顿的标准来建立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均衡的美感当中的亲切精致，每一件乐器既要充分地表现自己，又要将自己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去发挥作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音乐中间其实已经有了浪漫乐派的特性了。我们感受到音乐当中每个声部的优雅、含蓄、感情细腻的特点，而且声部之间那大家的合奏、大家之间的较力都是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这种感觉四样乐器，但是却是感受到不同的美感。而在这里是单簧管五重奏，弦乐四重奏的基础上加上一支单簧管，使得音色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室内乐不像交响乐歌剧中的那种辉煌大气场，但是在这种题材当中是以精致抒情为本。莫扎特的这首弦乐五重奏，不是单簧管五重奏，可以营造出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亲切交谈式的音乐氛围，你感受到了吗？在这样温暖精致的音乐当中，也看看大家亲切的签到吧。真的有一周多没有点名了，来看看胡雪迪说，在游轮上一周没有听到古典也流行，幸好有以前的录音，虽然还未回京，但在高铁上可以收听 FM974 了，真的觉得很亲切，是不是听到广播的感觉就像到了家一样呢？回飞的老马你好，还有 He， 还有大碗西红柿茄子面微笑，你看在昨天真的是看到了很多在我们的乐会当中熟悉的朋友，微笑。WX 你好，说有音乐的日子就是好日子，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二班的很多朋友在分享昨天在我们的广播大厦的音乐会当中有一些很多精彩的内容，和大家一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来看看二班同学的签到，花板爱乐立本你好，郑强、橘子先生、甲和山人、秋水风神、德心荣二，还有白、怪哉虫、彭虫、安卓。安卓说了，我不是个好听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昨天和小月老师合影好开心。是啊，在现场我可以看到大家，可以说平时在广播端中和大家交流，走出广播那在线下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真的感觉到音乐融入生活当中了，是这样吗？还有缅甸猫你好，朱子成、方程，还有小星星、似水流年、小林、艾瑞。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呢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室内乐的精彩作品，而接下来呢也听一些小曲子，室内乐当中的精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受到太阳辐射作用，升温较快，紫外线强度很强，午后风力较为明显。此外，大气扩散条件一般，较为干燥，外出时请注意补水防晒。随着温度持续稳定，正是赏花季节，相应花粉浓度偏高，提醒敏感人群出门要做好防护措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近日海淀美术馆北馆开馆仪式暨开馆首展雅韵海淀水墨西山国画书法展举行。海淀美术馆北馆临湖而居，环境优美，面积5000多平方米，是集艺术展览、艺术品展销、多媒体会议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所。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全国老中青艺术名家创作了24幅大型马克思主题画作，这是继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之后，又一次马克思主题美术创作的高潮。不忘初心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韩夫书画文主题艺术展今天将在炎黄美术馆展出最后一天。展览将展出韩夫所创作的大量书画作品，例如油画、恩格斯造像、马克思造像以及国画和书法作品若干。近日位于红螺寺朱雀山下的红螺书院正式揭幕，雀山雅集红螺书院开馆暨中国书画名家邀请展也作为红螺书院的开馆展亮相。展览当中既有近现代大师级的作品，又有当代实力派名家的作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有些作曲家真的是随着年龄的不同，在聆听他们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就像是门德尔松。从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门德尔松的作品可能有些浅，比起像贝多芬呢，像其他的同时代的音乐家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听门德尔松的作品，越可以感受到他作品当中的精美、优雅、别致和值得回味。门德尔松和许多的音乐家的出身不太一样，他的出身是一个很富庶的家庭，他出生在德国汉堡，他的祖父是哲学家，父亲是成功的银行家，所以他从小就养尊处优，但是却有文化修养的环境中成长，这使他的作品真的一直也只有着别人作品中没有的那种典雅的气质。而且门德尔松他自身的音乐修养也发掘了很多的音乐家，或者说是这些音乐家重新让世人所知，尤其是我们所知道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哈。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门德尔松的他的无词歌的系列作品。是否感受到了门德尔松作品他这系列的作品当中无词歌当中的高雅纯净形式短小的钢琴曲。门德尔松在音乐的启蒙运动上使大家被遗忘了几乎100多年的巴哈的作品重放光芒，而在音乐的教育上也创办了德国的第一所音乐学院莱比锡音乐学院，为后来的德国音乐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据说门德尔松还发明了指挥棒。感受到刚才这首作品当中的气势了吗？这首作品 你要听到好像有号角的感觉，一首简单的钢琴曲仅仅两分多钟就可以有这样的气势，同样是选自门德尔松的钢琴曲无词歌的套曲。这首作品呢，这一首是来自于他的作品第三，叫做打猎。是不是这样一听你就觉得有感觉了？ 过了几首室内乐作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来听两首融于现代的作品吧。这首大家熟悉吗？ Please Will you come home? Will you stay with me? Say you'll laugh 说，哎，这首歌跟室内乐有什么关系吗？其实也不是有什么关系，因为在昨天做完活动以后，然后工作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其中听到了这首歌，对，就是手机当中的循环播放，到了这首歌，我觉得和其中听完室内乐的气氛也很吻合，也许就像你看完电影，拍落身上的爆米花，也许你走进人群，想忘记电影当中的情景，但是脑海中依然在。室内乐或者音乐也是这样，有相同的地方。这些前人的精彩，室内乐可以算是音乐上的明珠吧。它精致细腻，但是很多人感受不到室内乐的魅力。其实我觉得聆听室内乐就是需要充分的耐心，需要更多的想象力，要像对待朋友和亲人一样，敞开心扉去听。室内乐也是欧洲古典音乐的典范，是器乐演奏的最高的形式，也是交响乐发展的基础。所以，当你打开心扉去聆听它，聆听音乐当中，室内乐音乐家之间的音乐当中的这种交流。在昨天的音乐会中，我也反复强调，室内乐其实很多都是声部之间的对话，是交流。当你听懂了这种对话，就会和它融为一体。永远不要忘记音乐，室内乐带来的美感。Never forget， 也是这首歌的名字。这不就是应了主题了吗？室内乐和今天的音乐。这首曲子之前，我没有来得及介绍我们刚刚听到的之前的那首作品，是室内乐作品，来自于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看到乐会里怪呆虫说得好，这些文字很适合和大家分享。他说室内乐都有些温暖优美亲切的特质，一直有种感觉，音乐最直接的作用能够影响人的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是有组织的声音本身，还是声音表达出来的情绪呢？都有。我觉得